锵锵三人行，听说这个陈文倩被侯孝贤骂翻了， 跟你说的，给我们报告一下。 我没有这样说 八卦吗？ 我说今天报纸上网友骂翻陈文倩文倩姐了。 为什么？ 因为他访问了侯孝贤导演，你知道侯孝贤导演现在在台湾很有声望，所以就是跟侯导对话当中，就是大家 比较有火药味吗？嗯， 可能文倩姐就是讲文倩姐的访问一向就是比较， 你前途已经毁掉了。文倩姐听清楚，不是我说的，他说的，你别。文倩姐是一个有仇必报的，只是因为跟李敖大哥是个朋友嘛，这也好，爱恨分明嘛。他说李敖说的，李敖说家辉记住。有仇不报的人，这是有恩不报的人，所以我有仇一定报的，这是李敖李大师的逻辑。 但是我觉得文倩姐有另一面，她可能骨子里未必是同意李敖的，因为我前一阵看见她写的微博上写的另一篇文章，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啊，有谁惹了你，忘记了就算了，免得心灵不舒服。 李敖嘴巴也是这样说，嘴巴。 微博上总是要这样说，心里惊叹一下。 到底侯孝贤说他什么了，或者他问侯孝贤什么了？ 他就问侯导演，包括说网友的批评的上面啊，包括说他问说侯导演小时候有些。比较没有那么念书不错，但是他就是品性上就是你知道小孩子皮嘛，偷过钱啊什么。他但是侯导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他说那你现在有这么大的成就，小时候偷过钱，你爸妈现在对你会觉得骄傲吗？这样，那侯导不想讲这个部分，所以就带过。但他就一直问，问了四次，就坚持要问到他的理由，然后又问说，我看到你的这个字幕上面打上了司机的名字，这个是不是表示你特别就是感激下面的，你的电影是字幕上打到司机的名字，是不是特别感谢这个下面这些很基层的这些帮助的朋友？然后他应该，我想文倩姐想引导出的就是侯导是个非常注意每一个细节的那个每一个阶层的人，但是侯导说，哎，这是规矩，电影上就是得打这些人的名字。 所以网友就是这样骂陈文倩。 那文倩姐当然就是有她的一个问话，对，网友就觉得文倩姐可能就不懂，比较骄傲一点啦，或者是比较不懂得问话的方式啊。 哎，照这么说，他这个侯导完全也是这个英雄莫问出处。其实他自己愿意说的， 对， 他说做流氓出身嘛，那怎么了？但是人家侯导电影里还有一句话，流氓在我心里是什么概念？流氓是保卫我们村庄的。 对 所以是啊， 因为流氓是我们这个长大的年代，我经常说嘛，我在香港湾仔区哈，都是流氓黑社会。我就感觉流氓啊，他们黑社会所谓的江湖就两个字嘛，帮忙，帮忙嘛，哈，有没有义气去帮忙？可是重点就是说，你帮我，我帮你，你违反了帮忙这个期待，这个规矩是不对的。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陈文倩是没有错的，一点都没错。问这种问题是可以带出很感性、很动人的的内容。这错在，假如真的有错，错在哪里呢？坦白讲，我觉得是侯导。侯导也不能说了，有性格，因为台湾啊，其实内地、香港都有一些导演也行，特别导演，导演总是觉得自己是神的、啊。我忘记是哪个好莱坞的导演说了，他说我们一定是自大狂的，你是神嘛、啊？整个故事每个大明星被你安排调动，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导演，特别拿了奖，你觉得是神？人家问你这个你就答，他有些导演、有些名人啊就不答。不理你这样子，哎，你那当主持文涛最专业的，对你主持要尊重被访者，哎，被访者也要尊重主持的那个面子的，不能这样。我记得我以前在北京哈，不讲名字了，有个大明星女的哈，反正我是主持嘛，不晓得问到也有问题，我说讲一下我对她的电影的意见哈，她的回答是这样的啊，那是你的看法而已这样。我觉得我心里当然是骂叉叉叉这样子 哈，对， 可是我觉得哎呀太怎么讲呢，没有修养了吧，对啊，大家在同台，我你可以说我哎你的看法不一样，我的看法可能是我的看法，他有他的表达的想法这样。 那我告诉你，这对于我们这个大陆的人来说，他说这个话是客气的， 不是、啊、还是客气的， 是你的看法，这很客气了。我碰到的呢，拍案而起的，你见过吗？ 没有了。 约架的，你见过吗？嗨，这个就 当成还是事后？ 不是，所以我说有的时候真叫秀才遇着兵啊。现在你有些场合，你比如这次香港书展也是，他们说呢，过往是马家辉主持，对吧？ 今年呢马家辉不去了，然后就找了一种网络上的电视台的视频的那种女主持，也是跟侯孝贤他们对话，但你知道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驴唇不对马嘴。你比如说我看他们微信朋友圈传的那个就来了，比如说讲周国平哈，是吧，跟那个说你们知道周国平是哲学大师吗？他的粉丝有多少吗？680万。你哎，我觉得这就叫后现代，他这个不该在一块儿的人全到一块儿去了，这也有意思。所以哎，咱们这个跑题了啊，咱们今天还得说说正题儿，挑事儿没挑成功啊，咱们今天说正题儿。就有些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出现了一些咱们觉得不寻常，比方说你们俩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女儿，是吧？所以可以说说，现在我们河北省那儿出了一个事儿。河北那儿有个县呢，叫宁晋县。宁晋县公安局的书记，不是书记，政委，叫陆小丽，这么一个陆政委。陆政委他的女儿现在被称为大义灭亲，他女儿举报他，就是实名举报啊，现在实名举报很多啊。女儿举报，而且就是说举报他父亲这个通奸。私生子，这就是生活作风，你这个党纪都有问题了。结果呢，当地的这个纪委就决定查。你知道中国这个事情，你举报你爹有生活问题，问题在于呢，这一查有可能会查出其他的问题来。比如他举报，甚至就说我爸老跟我感慨啊，就说我这吃饭不花自己钱的，从来不花自己钱，胃里边全是酒水，胃里边全是酒水泡大的。现在这家伙一举报，他爸爸被查。哎，这个作为女儿你怎么看？ 我觉得第一，那个如果我们再看仔细那个他们俩过去的关系，父女只是他们 DNA 上的关系，他们大概从那个女儿小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亲情上的父女关系了，因为那爸爸不是为了要有第三个小三嘛，所以和他的妈妈 就第三个小三，那个小 三小四，就要有小三，要跟小三在一起，所以就跟他原配，就是等于是这个女儿的妈妈就离婚了嘛。所以他就一直没有跟这个，虽然住在一起，但是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亲情。他说自从他那个小三生了一个儿子之后，所以他这个名义上的弟弟出生以后，这个爸爸更对这个女儿是不闻不问，一直到他现在考试啊毕业啊，要找工作什么，都是他妈妈一手把他拉爬大，所以我觉得他跟他爸爸之间已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父女感情，是那种我们想象中很黏腻的亲情，而是说他们已经其实之间已经有点点形同陌路，只是 DNA 上是这样，然后我们会有个名义上的探望，或是名义上我还是得叫你一声爸爸。所以当他爸爸做这件事情让他看不惯的时候，他去举报的那一个，我们心理上那个纠结，我觉得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特别他现在举报内容关于什么通奸啊、小三哈， 对， 我们都可以想象嘛。就像佑廷刚说哈，他其实一定是感觉他父亲伤害了他跟他母亲哈，他根本没有这个亲，等于他这个举报对他来说就是报仇嘛， 一个复仇。 我就要把对复仇这个不难理解嘛，反而我觉得这个不难理解。反正刚好今两天台湾发生一个事情嘛，是吗？ 什么事？ 台塑集团的这个，对不对？ 对对。 台塑集团，你知道那个王永庆一手创立的台塑集团，最近呢砍掉了一个晚上砍掉了20个老臣，就是为台塑卖命很久，包括总经理等等，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举报受贿，就是跟厂商有贿赂，而这提供资料就是那个厂商的儿子。对，他也是举报自己的父亲，说他贿赂那个。 对啊，理由呢？ 理由是因为他们两个互相就是要争生意，儿子出来自立门户，然后呢觉得爸爸抢了他的生意，所以干脆我就举报你。 对， 哎呦，这儿子跟老爸这是争利呀、 啊！争利呀、 啊！对呀、啊，所以理由是他要争利，他觉得哎，我要抢掉他的生意。当然了、啊，这个就表面新闻是这样嘛。可是在这个抢生意以前，我觉得一定是两个人就感情上面不好，不然的话，一家人呢，我们可以合作啊，对不对？ 对， 父子嘛，有什么不好谈，可以合作。有时候事情可以倒过来看的。说回刚那个案件哈、啊，这种不仅在这种案件，在很多事情都是，女儿为什么不这样倒过来想呢？那为什么你父亲没有干脆跟你母亲离婚呢？可能就是为了你了。 嗯。 啊，或者为什么离了那么晚呢？ 嗯。 坦白讲，很多家庭是这么，我为什么不离婚？ 啊、我为了孩子， 就是为了孩子 啊。有时候是男的为了孩子不离婚，有时候女的也是啊。我本来想跑掉，抛开这个人渣啊，老公，可是为了小孩，你倒过来嘛。其实父母之间，哎，不一定他们感情不好，不一定是你妈妈全对的，不一定是你父亲全错、嗯、可能你父亲因为保护你的小时候的感觉。你父亲为了付出了那么多，当然违法是不对的，他检举人也是 对的。所以这你看这个家辉的立场，他就是比较清明，因为他不在内地的这个环境里。你要在内地的这个舆论场里啊，那你一说，哎，公安局政委他女儿举报他，那肯定是个贪官。你说他们会沿着他很少想到家庭有家庭他具体的委屈、嗯。哎，比如说有人就讲了。这个知识分子最爱聊这个，说不能鼓励这个女儿举报父亲、啊嗯、因为就是说中国人讲究一个叫亲亲相隐的原则、嗯、就是说这样你这个一家人之间都互不信任了吗？甚至都想起了文革。但是我又看到一篇文章，这个题目也很尖锐，就是说你注意到没有，假如他父亲仅仅是贪污，当然咱不知道他是不是贪污，正在查啊，是就是说假如他父亲是个好父亲，不是离婚，也没有找小三儿。假如他父亲仅仅是贪污，仅仅是贪官的话，女儿会举报吗？ 没错，这个就是 这个问题嘛。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还原到本质，跟什么大义灭亲没什么关系，这是私情灭亲，这还是私情啊。就是说，他父亲对他，你看他这个后来他接受这个记者采访啊，这一说，我就说你别老想什么公安局政委不政委，这是家家户户。他说啊。1999年，你看一个女儿，哎，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她说，1999年，我爸骗我妈签了离婚协议。那为什么你妈就会被骗了，签了离婚协议呢？她不管了，骗我妈签了离婚协议。我妈呀，早就知道她在外面有女人，可就是为了我不让我单亲，我妈一直在将就。她当时着急跟我妈离婚呢，就是想获得自由身。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逢源，而且还不影响升迁，他可以两个女人，但他要离婚，但是呢，离了婚，他跟我妈还事实上保持着夫妻关系，还住在一块儿，直到跟另一个女人，2009年跟另一个女人结了婚，然后呢，他跟另一个女人早在2001年，早在8年前就生了一个儿子，嗯，哎，后来呢，八项规定查得越来越严，他害怕了。就又赶紧跟这个女的办了离婚手续。 但在很多公司里面，这个结不结婚不是很有关系吗？不是说在日本公司里面呢，如果你要被升迁，你得赶快结婚。这为什么日本男生到最后宁愿相亲就结婚？因为你结婚代表某一种稳定，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嗯、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公司里面，他觉得你会长久待下来。那郭台铭也是，他通常升迁他一定希望把你老婆什么都收买起来。如果你是跟这个跟红海里面的人结婚的话，那对郭台铭更好，因为他觉得 什么叫红海里 面？就是那个郭台铭不是红海的集团吗？ 哦、oh, ， 对，就在他公司里面，如果你夫妻双方都是公司里的员工的话，那你的升迁机会很大，因为你很稳定啊，你们两家都吃我的饭，那你们俩又结婚，你这样一联姻下来。如果我觉得你是个人才，我就一定升迁你。那如果，所以如果我意思说，如果你要算计一下，说我想要在红海做到很高、哦，我得找一个红海的女孩子，我不是出去外面找。 又听、就是哦，我告诉你， 郭台铭就等于家庭王国了。咱们先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这个家辉发言之前，咱们先看看一组图片啊，嗯、咱们看看这个关于这件事情。你看邢台都上了纪监这个监察网了，就是。纪委认真调查这个公安局小丽的问题，然后在下边不是吴小丽啊，陆小丽。然后你看他女儿晒出了，哎，他女儿晒出了父母当年这个离婚的这种民事调解书。你再看，哎，他爸比我还小一岁呢啊。这个男方离婚协议啊，这个孩子归谁等等，男方自愿将家庭内的所有财产给子女方和孩子谁谁谁。然后哎。你看，就说现在这陆政委自己也喊冤呢。他说，纯粹是我女儿和我这个前妻这一方啊，争财产不均。但是这个女儿，你看，为什么这个女儿最后，我觉得父亲对女儿啊，他这个说的到最后都是说，他生了那个儿子之后啊，我都上了大学，他从来不为我骄傲，他从来不来看我。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形？ 90岁，小朋友9岁10岁，小女生9岁10岁离婚嘛，对吧？所以你看这。 怨恨有多渊源有多早，他才23岁，13年的事情对一个孩子的影响，你想看他那个发芽， 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对吧？ 因为一般说，假如你说担心小孩，你离婚哈，小孩的年龄9岁开始是最危险的，9到15之间，因为他小一点的时候习惯了。你可以好容比较容易替他死脑哈，他不会那么感觉受伤害，可是再大一点他成熟了嘛，搞不好他自己都离婚了。那中间9岁到15岁之间父母亲离婚呢，最难以处理，不是说不应该离，你要加很多的辅导啊，什么关心啊，特别离婚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嘛，你双方父母亲不要说坏话。比方说小孩离婚哈，比方说你是小孩，我跟文涛啊，不讲，你我是小孩啊，你跟文涛离婚，你不要在我面前说妈的坏话，你不要在我面前说爸的坏话，一说了那个离婚的伤害是最大的，那很多技术问题要处理。 但是而且呢，就是你刚才讲这个，我现在有一个感觉啊，这个独生子女啊，尤其是这个80、90后的，你知道，哎，我不妨跟你讲，我有的这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他呢，哎，前一阵跟我讲，他就找了一个90后的小朋友，那么当然就是会闹不好啊， 对， 闹不好，他就发现一点呢，就两个人就是没法继续的时候，这个90后的这个小朋友啊，就喝大了酒啊，就跟他闹，结果闹怎么闹都可以哈，闹到最后他就觉得。突然说出一些个他完全想不到的话来，就是说这个孩子怎么内心有一些特别怨毒的东西，就是说你跟谁谁谁，你们那个做的那个挣的那个黑钱，你们谁谁谁的这个怎么买卖我都知道，说你看我要把你弄得这个身败名裂，我全部。后来这个酒醒了，当然这个孩子就会都是年龄相差很大，但这个孩子就会跟他道歉，说我不会的，我是吓唬你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就很惊吓，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一面，平常小鸟依人的。后来这个孩子跟他说出一番话，他跟我讲的时候，我想起我对现在特别小的小孩的一种观察。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子啊，就是独生子女，你注意了一个问题没有？比如说他在那玩这个 iPad 或者他在玩一个玩具，你说别玩了。别玩，他不理你再玩， 对， 然后你不得不强行拿走他，你这个时候你看他本能的反应，这个孩子你这一拿他啪就一下子，你这他本能的就打你， 不管你是谁了，对吧？ 不管你是谁，这父母啪一下子就是他本能的。我就想到后来这个我这个做生意的朋友，这个90后的女朋友就跟他讲，他说我们现在谈恋爱就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他就是说失恋了， 直来直往这样， 经常90后独生子女之间失恋了之后啊，到最后甚至就会打，甚至就是恶狠狠的，就是说我要再强奸你一次，你要我强奸你一次，我才能放过你。 是他有这么多情商， 或者说我要把你的那个裸照，你看为什么我手里有你的裸照，就是他最后有一种心里有那种 玉石俱焚的感 觉，如果得不到我就弄死你，他有一种特狠的东西。你说这个是不是跟现在独生的这种太自我中心有关系呢？ 那当然，一般是说独生嘛，比较被宠被照顾。那别忘记还有一个现实的基础，它方便了，有网络嘛。以前你有种种的，还有它有网络，现在还有检举的，对不对？以前的这种事情没有吗？可是当纪律没有那么严格执行，没有那么关注的时候，他投诉无门啊，或者说投诉之后没人理啊。现在他有种种的，我经常强调，谈到这种话题，我都强调说，别忘记外面的工具，那个平台对我们的提供的方便性，会把很多东西引出来。难道我们没有怨恨的地方吗？我们以前10来岁跟女朋友分手，心里想象过几遍啊，把他砍几刀啦，尖几次啊，什么都想啊。可是我 尖几次你都想过？ 想一下，可是不敢做啊，也不会做啊，也没有那种方便性啊。那你没有手机，没有照片，没有平台，因为那个方便性是让你很容易会做种种的事情。所以这个回我们谈远一点，也是为什么美国经常说不应该给大家那么容易买枪嘛，因为买枪除了要来防卫以外，你有枪在手，你就会使用它，它本身就会勾引你，诱惑你。 他这个陆小丽的这个事儿啊，他女儿好像还说过一句话，就他觉得他爹这些年头脑不清醒。你看女儿教他爹做人， 他说我就这样一巴打醒他，对吧？ 对，就是说他只有摘掉了官帽，他才能清醒 过来。我觉得这也是网络上看来的话，就是这些话都是你网络上常常会有这些，我们现在这个贪官做多了，我们也会有很多网络的报道。我昨天访问了一位，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最近访问了一个受害者的家属，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跟你讲我不要钱， 什么 我只要公道， 对，我不就在新闻热点上的一个受害者家属。 哦、对对对。 那他到最后就问我说：“那这样对方处理的怎么样？”他说：“我不要钱，我只要公道。”我这句话我知道，或许你真的要公道，也或许你真的不要钱，但是这句话我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每个受害者家属怎么都会讲这么一句话：“我不要钱，我只要公道。”我不要钱，我讲，这是一个我觉得被媒体训，我看电视看久了，如果哪天人家访问我，我肯定会这样讲说：“我不要钱，不要。”就是他没有那种，就是没有一般人会讲话，他也可以说：“我跟你说，我不想要这个钱。”就是他有许多语言，而不是媒体语言。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语言会被训练，所以像网民也有媒体语言。就你知道某些问题，你用一个很正式的回答，然后你就会回答他。所以我觉得像他这个回答，也是个被训练出来过的回答。其实是你网络文章看多了以后，你可能就会知道我要这样讲，然后可以表现我的立场。 就会不会女儿？我总在想啊，比如说一个父亲啊，他要是对妈妈不忠心，找别的女人。女儿会不会有一种类似于她的女朋友的这种感觉，就是跟她妈妈站在一个立场，觉得她爸爸是个坏男人。因为女儿通常感觉是崇拜父亲的嘛，甚至有人说父女之间就是一种什么情人呢、啊、哎，那她爸出去找了别的女人，这个女儿的这种感觉是， 我觉得应该不是女儿子吧。不过她女儿也有讲，她说我小时候最讨厌看到这个同学的爸爸来接她、哦、最讨厌同学跟我讲爸爸的事，因为我没有，所以我不想跟你讲。所以显然他们从小她从小这个， 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记得今年高考作文题吗？就有个女孩是在哪儿的啊，举报她爸，她爸也是个公职人员，但是举报的理由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个女儿举报他爸爸高速上开车打电话，说老也不改，你知道吗？这个你再看23岁女儿，就因为这个，就是他爸，这是他爸，老开车打电话。他女儿说谁劝都不听，说是为了爸爸的安全把爸爸举报了，受到处罚。然后这个你再看，这是他跟警察当时报案的时候的对话。警察说你为什么要举报亲爸爸？你多大了？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习惯很不好，我实在很担心他的安全，我今年23。然后你再看今年高考作文题，这个就叫爱心姑娘，就是他难倒了很多学生，那些学生做不好作文就去骂他，你看他还回骂，你再看他回骂说随你们怎么骂，只能证明你们 loser， 说什么这个只要高考就是什么强者，你们此生也就只能学挖掘机到蓝翔了。作为90后的我，有家庭有事业，是吧？究竟谁更惨？哎，怎么 don't care？ 就是， 就有时候这种举报哈，就是要、当然他这样没有成本了嘛，他自己有家庭有事业，他举报他爸，可能也真的是为他安全。我想起前一阵子香港有个例子哈。那个一个儿子带女朋友回家啊，经常回家的，那女朋友好像只有15岁，然后呢儿子就出去上班还是怎么样不在，然后呢他老爸呢就强奸了强暴了这个15岁的小孩女孩啊，给他强暴，那结果后来那个女的就跟她男朋友哭诉了，男朋友呢就叫她报警了哈、啊、报警也是大义灭亲嘛，对不对？你强暴我女朋友。那重点是那个新闻后来没有跟进，那大家好奇是说，哎，那个女孩只有15岁了，去你家睡了。那假如你爸等于是两个罪，第一个强暴 ，OK， 不管几岁都不行；第二个她未成年呢、啊，那你带未成年少女去你家睡，那一抓起来不是？那你儿子其实举报父亲那个儿子， 男朋友或许也有问题， 对啊，也有问题吗？哦、这个真是大义灭亲也灭己，到最后你两父子一起坐牢，你就怎么办？你知道吗？因为难道对？除非他很清白，你看也可能也很清白哈、嗯。可是，一般常理说，哎，那个女朋友经常去你家睡，可能你还是非常 可能也发生性关系了 啊？可能没有了，我不知道，但可能没有。可是可能没有吧，所以他才敢鼓励那女朋友报警。 哎，又婷，我问你一个就是真正的伦理问题，就是说，哎，假如这个你的，当然你的爸爸是好爸爸，就假设说他爸爸也不是重婚，没有，是个很忠实的父亲，但是你有一次发现你爸爸强奸一个妇女，你是见证人，你作为女儿你看到了，你会举报他吗？ 你就让这个音乐过去吧， 去广告吧。 我得想，我可能要想个2集再回答大家。 你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人类的问题。我只能说啊，在很多种文化下，你不举报，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谴责你吧，不就不就也不算有罪，算不算包庇？ 算包庇吧，我刚想讲，算包庇吧。